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交响组曲江姐。这部作品根据歌剧中的部分选段作为主题创作而成的，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。

心终于荡，征途上从不怕荒海倒山，被劳苦打中秋季风，粉身碎骨心也甘，为劳苦打中秋季风，粉身碎骨心也甘，为革命粉身碎骨。不去贫贱不 者真先走，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多少年呀，多少代， 过的话，别忘了今天啊，别忘了你的爹妈，是他们 面不变色，心不跳，满天朝霞照着我，胸中万杆红旗飘，胸中万杆红旗飘，回首平生无憾事，只恨不能亲手亲手。 下菜，三九严寒，何素居一片丹心向阳台，向阳台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 冰 双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碗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心百花啊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 双脚下踩，三秋严寒 手怒放花万朵， 脚下残，三九严寒，何所知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徘徊开，朵朵芳光彩，昂首怒放花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怀心百花齐开。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。